公读类位记，献祭的礼仪，第一章。上主叫了梅瑟来，由会幕中训斥他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你们中若有人愿意由家畜中给上主奉献祭品，应以牛羊做你们的祭品。若有人献牛做全燔祭，该献一头无瑕的公牛，牵到会幕门口，为在上主面前蒙受悦纳。先按手在全燔祭牲的头上，使祭牲蒙受悦纳，待自己赎罪。以后在上主面前宰了那牛，亚郎的儿子司祭们应奉献牲血，将血洒在会幕门口的祭坛的四周。奉献者剥去祭牲的皮，将牺牲切成块。亚郎的儿子司祭们先将火放在祭坛上，火上摆上木柴，然后亚郎的儿子司祭们将成块的肉头和脂肪摆在祭坛火上的木柴上。奉献者应用水将内脏和小腿洗净，司祭将这一切放在祭坛上焚烧，作为全燔祭，作为中月上主的馨香火祭。若有人献羊做全燔祭，不论是绵羊或是山羊，该献一头无瑕的公羊，应在上主面前祭坛的北边将他宰了。亚郎的儿子司祭们应将血洒在祭坛的四周，然后奉献者应将祭牲切成块，司祭将成块的肉头和脂肪摆在祭坛火上的木柴上。那人应用水将内脏和小腿洗净，司祭将这一切放在祭坛上焚烧，作为全燔祭，作为中月上主的馨香火祭。若有人给上主献飞禽做全燔祭，该献斑鸠或雏鸽做祭品，司祭应将它带到祭坛前，扭断它的头，放在祭坛上焚烧，先把它的血靠在祭坛的旁边挤净，然后那人将素囊和羽毛拔去，丢在祭坛东边倒灰的地方。然后司祭将牺牲有两翼的中间撕开，但不可分离，放在祭坛火上的木柴上焚烧，作为全燔祭，作为中月上主的馨香火祭。